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门票。 哇塞，想要获得这些门票和福利呢，就要牢牢的锁定娱乐最王牌， 对， 千万不要走开了啊。 我们的联系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夕阳都醉了， 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闪烁，何时愿让我靠近， 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夕阳都醉了》， 我听着已经醉了，有一种这个轻摇慢摆 Bossa Nova 的感觉，已经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了。 对，因为这还挺不太符合我们 Go By Work 的气质。 对哈， 每天一开场应该是一种打鸡血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今天我选的这首歌曲呢？因为我觉得立秋的第二天就迎来了一场秋雨。而且要友情提示一下，这一周出行一定要就是做好防护工作。就带好雨具， 所以你就给大家来一首《夕阳醉了》，希望大家在雨中就醉了，是吗？脑洞大开呀、啊，你 享受来轻摇慢摆就好了嘛。我们继续来送出今天的福利啊！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我们刚才说了，今天的王牌福利又加码了。当然，这两天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和大家说，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提供980元门票两张。 嗯，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杨丞琳呢，在8月25号呢，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将会为你揭晓答案。购票的话呢，请上大麦网啊。其实呢，杨丞琳我们都知道嘛，从早期的暧昧啊、理想情人啊，到带我走，到近期的想幸福的人、年轮说等等，在一众的80后和90后的青春的成长记忆当中，总会有一首杨丞琳的歌曲会陪伴左右啊。 对，但是我们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不播放她的歌曲了，因为稍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关于她的一些详细的分享，因为她最近有一些新的动作了。当然，她已经掐指一算出道18年，所以呢，杨丞琳首个北京演唱会呢，也将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行。 是的， 时间8月25号，来现场给你的青春找一个答案吧。 哇， 今天索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记得编辑青春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记住是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哦。 来听一首动感的歌曲。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Hello，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的好朋友郭鹏。 今天就是换了一种风格，月月鸟哥哥做客我们的现场。 刚才有人说你好皮啊，哈，我还蛮喜欢这个称呼的，因为这个皮呢显示出我年龄还比较小嘛，对不对？ 哎，我们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组合，爱国组合， 爱国组合，好爱国哈。 对，其实我们今天的锁票方式非常简单，就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 对，然后呢，编辑青春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说到青春这两个字呢，我们不得不提到说，我们追溯一下时间吧，就给大家一个时间概念好不好？就比如说 提到青春，不得不想起你的10年前，因为你的青春现在已经不在了，所以只能回到10年前去找你的青春，是吧？ 对，我们不妨就帮大家来缩小一下目标和范围。 嗯， 以前我们会想到青春，或者说想到过去的时候，都一下子会想到五花八门，小的时候啊等等。我们今天不妨就说10年前，今天你在做些什么？ 对，10年前今天你在做什么？ 上课，哎，补课。 8月8号你在上课，这什么学校啊？ 对，因为那个时候高中嘛。 啊， 对，会有很多假期的课程。 对， 所以记得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稍后会有很多的福利放送其中。 是的， 当然继续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当中。 好嘞， 最近有一个口碑大热的，非常好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叫做《风宇宙》，目前正在院线热映当中。 这个电影呢，讲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少年英雄，在四大凶兽之一的饕餮重现人间的时候，使用了秘术风宇宙，将饕餮呢是封印的这样的一个英雄的故事。饕餮重现人间，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不就很饕餮吗？ 就感觉像一只神兽一样，是吧？ 对啊。 其实这个电影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的出品的方式很特别。出品人是陶虹，他出品这个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他女儿介绍说这部电影很好看。而另外呢，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由方文山作词的。 文山作词啊？ 对。 文山呢也评价过这部电影啊，他说呢，这部电影看过之后呢，就是很愿意为这部电影去做主题词，因为呢，他觉得这个美术风格很东方，技术面也很国际，故事情感也非常成熟。 对， 所以呢，周杰伦还说过一句话嘛，文山呀，等你写完词，我这首歌也老了，对吧？没关系，你慢慢来，这首歌我自己来。所以文山愿意自己主动去出马的这个力作，我相信一定是画面上给了他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啊。 总之我觉得还和他的气质比较相符，而且这首歌曲是霍尊唱的《风宇宙》。 小城市白银了绿，蒲公英落了地，一派惬意的景色融入画里，宁静中谁倾听那远方不安的消息，一场狂风骤雨正来袭。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与风而起下揽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引人羡慕山摇映了夜夕，落花也入了你，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而从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秘。 一首非常古风古韵的歌曲，对不对？而且是通过霍尊来唱出来，觉得更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刚刚关注完， 那你觉得霍尊应该唱什么歌？ 好像就是卷珠帘啊，和这种歌曲曲风都 是 一样的， 比较古风嘛，对不对？ 对，人数还挺统一。我们关注完这个动画电影之后呢，再来看一部叫做《大轰炸》的电影。 是， 原本是定于8月17号，就是这个月的17号公映，但是日前好像宣布要更改档期了，调整到10月26号。为什么呢？ 片方解释说呢，这样的原因呢是北美地区和全球其他的电影市场提出了请求，希望呢电影能够在全球同步上映，所以呢为了满足这个请求呢才调整了一下档期。而这部影片呢是由刘烨、陈伟霆以及谢霆锋、黄圣依和好莱坞演员布鲁斯·威利斯等主演的，这个阵容看起来还是挺强大的哈， 所以还是挺值得期待的。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就是和暑假档有关的，叫做《快把我哥带走》。 你哥带走？ 这个漫画我之前是看过的，而且最近他好像那个有一个电视剧也在热播当中，是爱奇艺的，即将在8月中旬上映。而且日前呢是从创造101毕业的歌手叫做段奥娟，也为这部电影唱了推广曲，叫做《陪我长大》。 也是正式上线了啊。你要知道在比赛的时候呢，段奥娟就因为她非常优秀的嗓音被人称为天使吻过的嗓音， 然后这评价非常高啊。 对，因为她从小都非常喜欢唱歌嘛，但其实她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音乐培训，所以呢当时我记得胡彦斌曾经评价过她，他说她天生后槽牙就会打开唱歌啊。 天生后槽牙 就 会唱歌， 因为一般人会打开这后槽牙，就是让腔体更加圆满 啊。 这样的实际上是一种受过训练的结果，对不对啊？ 对。 但段奥娟天生就这么唱的 啊， 所以呢，他觉得哇，你这个真是被天鹅绒吻过的声音哈， 老天赏饭吃，是不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上周开始，就是张天爱和张若昀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爱情进化论》，也在浙江卫视开播了。而且我们和大家预告过，这一次呢不一样的是，Selina任嘉萱为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幸福需要一点偏差》也随之上线了。 对，这是一首鼓励安逸许久的单身男女勇敢去追逐爱情的歌曲。所以呢，歌里表达的主题呢是爱情没有固定的模式了，也没有固执的按照自己预设的模板去寻找爱情，去尝试一下意料之外的偏差，也许能够成为恋爱的催化剂哦。 白天 Selina 的声音，这首来自她的《幸福需要一点偏差》，让我们的幸福来得更猛烈一点吧。 写完美为寡妇爱人，努力维护身心平衡，每问一个吻，流泪一公升，聪明那年值不值得，原谅了某些愚蠢时刻，更懂得欣赏美丽人生，吃得饱睡得好拒绝烦恼，一个人把日子活得很标准，都希望爱得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我发现有的人已经把我们10年前要做什么事儿，一会儿要开始铺的梗呢，已经猜出来一点点了啊。 对，就是我们刚才在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青春，而且帮大家锁定了缩小一下范围，就是10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些什么呢？ 对。 然后有朋友就是说，10年前的今天不是奥运会吗？所以提前破梗了是吗？ 对啊，你，哎，咱俩刚才不是这么安排的啊，麦克同学。 商量的是说，哎，我们 哎呀，气死我了， 温着来，温着来。 是是，没关系，没关系啊。 跟我做节目最大的一点就是，你要时刻把自己冻在冰箱里， 就是无时不刻没有惊喜啊。反正10年前呢，我觉得大家呢都会有一些感受，但是其实10年前的今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2008年的8月8号，对不对哈？ 对，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当然，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勾起一些关于青春的记忆，记得编辑“青春”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 就有可能获得杨丞琳的演唱会门票呢。 Still have my heartache and I still have a sweater and things that will get better.

娱乐锁门， 谁属你的内幕下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剧王牌。真的，刚才听到这个片花，真的听一天少一天。 你为什么笑成这样？ 已经立秋了，然后没有。刚才我突然脑海当中脑补了一个画面， 嗯， 就是说有朋友就问说老白今天去哪了，然后我该怎么回答？ 那你该怎么回答呢？ 老白被大雨冲走了。开玩笑的，出差出差。我希望他现在没有坐在车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我跟你说，你不太厚道。上周呢，这个你不在的时候，老白可没少，不是，没怎么说你的坏话， 是吧？ 是， 但是我怎么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当时我回归的第一天跟我告状，然后说，有小秘密要和你分享。 他们都是坏坏的啊。 好了，我们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王牌福利加码，除了杨丞琳的演唱会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这个有一个平凡世界的读书会。奖品呢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奖品的时间会在2018年的8月25号下午的2点钟， 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的读书会的门票。所以呢，我们本期节目呢也会继续送出这样的一个福利的加码的行动。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口令是什么呢？ 不妨说到《平凡的世界》，我们就来说路遥吧。 路遥，他的作者，对不对啊？ 对。 所以呢，就是路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白姐 FM 的这个后花园当中。后花园当中， 你是早安音乐秀已经待的时间过久， 我跟你说完全串了，你知道吧？哈， 记得关注白姐 FM， 阳 春 白 雪 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啊， 就是回复路遥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啦。 对。 曾经受过一些伤害，曾经有些看不开，却也胆怯迎接将来，怕爱再绚烂，所以我也停止爱，但也过得挺自在。我的爱停泊在无风的海，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不该睡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幸福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了视线，那憧憬的一转眼一瞬间就能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girlfriend， My only girlfriend，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曾经有过一些时候，以为所谓的自由是每个路口往后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是寂寞能够承受，收起了孤独的那一双手，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不敢睡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幸福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了视线，那憧憬的一转眼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不知道该怎么说，感谢的话这么多，你就像是救了我，在宽阔寂寞漩涡解脱，感谢上天杰作，管结果是对是错，是福是祸，是我对爱赞美那么多疑惑。 就是你，就是因为有你，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时间，幸福就在我们之间， 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柯， 各位好，我是郭鹏。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的时间会在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也就是五棵松体育馆要正式开幕了。 对，这是他出道18年以来呢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开演唱会，所以呢，对于这场演唱会呢，杨丞琳自己其实也是非常看重和重视的啊。 对， 歌迷也非常期待。所以到底有哪些亮点呢？我们来小小的剧透一下好不好？ 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其实杨丞琳作为唱片时代筛选出来的歌手，所以说他的音质和对歌曲的诠释能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出道18年呢，我们来细数一下啊，他已经出了10张专辑了，对吧？所以他的歌声呢，也是伴随着很多的80后、90后度过了很多比较独特的一些青春的时代。比如说呢 ，Fall in Love 当时的这个组合当中的1001个愿望哈、啊， 我只有第1001个愿望。 哎，唱的 不 错， 不要跳台，不要跳台。 还有还有呢，这个第一首个人单曲《暧昧》， 对， 暧昧让人受尽，不要跳台。 因为他的很多歌曲大家都太快。脍炙人口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脱口而出。接着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左边 不唱了， 好友 不唱了， 还有带我走与爱这些临时情歌。所以刚才提到这几首，相信我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耳边挂不住了，说抓紧时间就唱出来了。 对，所以呢，你要问到80后或者90后，他们青春一代当中住的谁，我觉得一定住有杨丞琳了。所以呢，这就是演唱会取名为青春住了谁的这样的一个来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青春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可能会跟大家来抛到一个10年前的一个梗哈， 是 很多人呢也在怀念着他们10年前的青春，包括刚才我看有朋友说10年前在这个在婚纱店去打工，而现在呢，现在会怅惘的想着现在的自己的一些生活，我觉得青春可能就是一些怅惘的模样吧。 啊，这应该也就印证了这首歌。 报道，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唤醒我身体所有细胞，随着空气跳跃，心头暖暖。海豚呼吸，甚至有大海听得到。与你相遇在林下，并不是凑巧。我的心不再是一座孤岛，眼神里的默契。就不停发烧，肩膀像一切 人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秋风吹口哨，红叶挫败又摇，每当忧郁要来打扰，你给我拥抱，轻轻抹去眉梢的烦恼，还说从早到晚为我祈祷。冬雪开始飘，你落春百里奔跑，这满满的祝福，愉快的问号，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了。感觉到幸福的预兆，接听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才有你。 来自杨丞琳的这首《幸福的预兆》，也就印证了刚才你讲的那个很浪漫的故事。 嗯， 其实除了歌曲方面的成绩，他的演技和舞蹈功底也很扎实。 其实能听得出来哦，成哥呢最近呢这个唱歌的确实还挺有进步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十多年前大家最喜欢的那一部《流星花园》当中嘛，其实他也有本色的出演。 小幼。 对，当时呢，其实他有点婴儿肥，圆圆脸，一脸稚嫩，但是呢，却是一种青春无敌的姿态出现的，对不对啊？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杨丞琳，因为他最近有一档这个节目叫做《新武林大会》的节目正式开播了， 对， 是在东方卫视开播的。而杨丞琳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因为他有一个细节，就是本来应该要双脚站立在舞伴的大腿上，然后站立向前倾， 难度很高啊。 对，但是因为实际演出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踩到了裙角，一下没有站稳，整个人都滑了一下。但他当时的瞬间反应也非常机智，就是。就是把动作改成了向后仰，哎，这样就感觉哎，顺着身体的方向就往下滑，成功救场， 经验感觉非常丰富哈。 对，所以呢，这次演唱会的现场也非常期待他的舞蹈部分。 哎，舞蹈部分大家非常期待了。 嗯， 那另外呢，这一次《青春住了谁》的演唱会，在舞美的设计方面有很多的亮点了哈。 嗯， 舞台呢采用的是空中旋转的四面舞台，可以360度旋转，而且呢还特意的增加了旋转臂，和观众席的距离呢是前所未有的接近。所以呢，你能够观看到的是零死角的舞台效果。 哎呦， 也就是说这一次呢，杨丞琳的会站在中央透着光柱的电梯来登台亮相，把这相声当中的那个打开一个手电就能爬上去这个事儿来实现了哈。 是，而且每一次看演唱会，可能很多观众都会，对这个特别来宾特别好奇。 嗯， 这次杨丞琳《青春住了谁》的巡演呢，也是从去年在台湾地区开跑，然后邀请了嘉宾有林宥嘉，还有吴宗宪、潘玮柏。Fall in Love 是 每一场都充满了 surprise。 是，所以呢，8月25号这次北京站到底特别来宾会是谁呢？ 啊， 目前呢，我们其实有个小道消息啊，据说呢，杨丞琳呢将会邀请她的好姐妹王心凌一起同台了。 对，所以同台要演唱那首歌曲《当你》，就是两位甜心啊。甜心组合同台合唱的时候，现场应该会升起一堆粉红色的小泡泡。 反正估计呢，应该会甜化了，太齁，就怕你齁的受不了啊。 对，所以青春到底住了谁呢？时间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等你揭晓。 我回到从前， 好，记住购票一定要上大麦网哦。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不见

哎呀，听到这首歌曲感觉好像一下被这个时间拉回去了， 我忍不住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而且一下就进入到了当时那个情境当中哈。 对，这首歌就是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当时演唱的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 嗯，时光一下倒流的感觉，你当时呢是守在电视机前去观看开幕式的场景吗？ 对， 我记得当时很多画面了，比如说中轴线上用烟花造型的那29个大脚印，记得、啊、 对对对对， 一步一步走到鸟巢，当时非常激动。 对，还有一个巨大的那个卷轴、 啊、 慢慢拉开， 对对对对对， 记得吗？ 对， 太古遗音展现着四大文明、 四大发明、丝绸之路等等啊。 嗯， 还有这个2000多个演员是群演用击缶用活字组成巨大的盒子。 嗯， 其实当时组成了不止一个盒子啊、嗯、而且呢很多人在看到这段表演的时候当时在想，哎，到底里面是用什么机关在操纵的呢？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美国的 NBC 的这个解说人特别有意思，说他们到底用什么操纵呢？People 是用人来操作的哈。 对，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2008张笑脸。 对 对, 对， 因为当时李宁还化作非人来点燃圣火、 啊、 特别古典 最后那一圈、啊、 又很现代。 对, 对, 对, 对，简直太让人激动了，鸡皮疙瘩起一身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嗯、因为你看你想到的都是跟一些画面有关。 画面了，对 对，说到奥运开幕式我首先想到的都是和声音有关的。 你比如说 小女孩用稚嫩的声音唱那首歌曲叫《歌唱祖国》， 林妙可， 对对对，她的表演再加上那个另外叫杨佩仪，我还记得 她的演唱哈， 嗯，天衣无缝。而且当时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站在一个蓝色的地球上唱《我和你》的时候， 就这段， 对， 已经开始震上来了。哈哈，哇，这些生动的回忆一下就在脑海当中不停的漂浮跟翻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想邀请听众来参与到这样一个话题讨论，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在干嘛。 哦，这是一个填空题、 嗯、 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对，可以说是场景，比如说我在哪里， 对， 或者是我在干嘛， 嗯， 就是 what 或者 how 都可以，是不是？ 对对对，总之会勾起你的回忆的点都欢迎大家来分享。 嗯，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参与到话题讨论，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稍后还会有今天的白给100块。 嗯， 当然我们还要问一下刚才白给100块的问题。 对， 这就已经太简单了吧。 太简单了，10年前的今天这个是不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日子呢？是还是不是？发送到我们的白杰 FM 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啊。 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大家的这个发来的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要和大家再重申一遍，就是杨丞琳的这个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提供的980元的门票2张。 是 你的青春住了谁，时间8月25号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 嗯，购票呢请上大麦网啊。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呢同样欢迎大家来发送青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白杰 FM 的公众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是的，我们稍后回来吧。 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9点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到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千里日寒，想要变成小孩，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 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给我，只好出去走走，小城里日和，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哥。 你好，我是代班 DJ 郭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奥运专题的白给一百块了。 对，我们今天的奖金已经累积到200块了。 是， 所以今天散财童子坐在我旁边，手一抖，说不定这200块又是你的了。 上周呢，这个老白其实已经说到了，他才是散财童子，我是来点炮的那一个。 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声音。Hello， 喂 ，Hello， 你好。 哎，你好， 这是我们谢丽君朋友啊。 啊，小谢你好， 小谢哈， 我看你关注的时间不是很久，但是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啊，知道。 啊，那有信心拿走我们今天200块吗？ 在希望吧。 好吧， 希望吧，感觉不是很有信心。 总之，我们今天的题都是和奥运会有关， 对， 所以男生可能相对会比较擅长。我们先给你加加油，打打气。 好，加油，小谢。 嗯。第一题，你先来问。 好，那第一题呢是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是由5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那么请问其中国宝大熊猫造型的福娃名字是叫晶晶吗？ 是。 犹豫了很久还是答得出来哈， 这个明显是没有那么笃定嘛。第二道题，请听题，北京奥运会的会徽是一枚中国印造型的鲸，请问这个字的字体是隶书吗？ 隶书，是吧？ 确定吗？凉的好快啊，感觉啊， 就是可能10年前的这个回忆已经没有那么深刻了。 嗯，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在10年后的今天再做一次温习， 嗯， 好不好？好了，当然我们后来还会有这个9块9毛9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请将二维码发送到白家粉，好吗？ 谢谢小谢，小谢，我觉得你今天还是非常有勇气的，而且呢，今天呢正好是我们10年的一个回顾， 嗯，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挺幸运的，对不对，小谢？ 啊，刚刚我在开车的时候回答的时候，我刚刚还看到马来牙子上，我就想今天不会 想到。好吧， 好了， 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也送你一份好运气，好吗？ 好的，谢谢小谢， 拜拜。 记得把这个二维码发过来哈。 嗯，稍后我还会连线一位朋友啊。 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总之刚才我们这200块没有送出去，而且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所有都是和奥运会有关的。 对，其实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作为一个这个哪怕是体育迷来说的话，10年前的所有记忆呢确实显得有点久远了，所以像刚才呢我们的谢丽君小谢没有答出来，但是我觉得勇气还是可嘉的哈。 对，我们第二位朋友在线上了，听见他的声音吧。哎 呦， 这个名叫眼多， 这个 消叫了啊，我们来再来连线一下好不好哈？ 啊，那我们给我们导播老师一点点时间吧。 好的， 就是他可能还在这个沉浸在举圣火的这个路上。 圣火的路上，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吧。 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十年前的记忆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那时还在读小学，大街小巷的国旗，还有奥运旗，各种奥运的衣服，坐在爸爸的电瓶车上，迎着风，双手拿着旗子，那种快乐和自豪感，现在都觉得无与伦比。也许未来每天，我会带着我的子女在中国看奥运。 嗯，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年龄的暴露体，还在坐在爸爸的这个车子上，充分显示了他现在当时的年龄很小。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间段呢，不管是谁，都会为这样的一件举国盛世而感到欢呼和振奋的哈。 对，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十年前我有机会代表祖国来北京参加奥运会，今天我也很骄傲地看到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年轻运动员都被奥运的遗产所激励着。 这是谁啊？ 这是谁呢？ 继续说啊。 而且他说，嗯，奥运精神激励着每个人顽强拼搏，追逐梦想。 对， 你对2008年奥运会会有什么样的珍贵记忆呢？ 这是他抛出的一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让你好好看一看。 但可是这谁啊？ 你会发现这是美国篮球员科比今天发的微博 啊。 太厉害了。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听友已经把这个科比的微博翻了一遍。 是，你知道科比在十年前来到北京的时候，那真的是山呼海啸一般的一种感觉哈，万人空巷。所以呢，我觉得对他来说，对，也是一届非常非常独特的一届奥运会了哈。 是的，所以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Hello 喂，你好。 哎，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啊？声音很轻盈。 我叫豆豆龙，叫豆豆龙好了。 啊、哦，豆豆龙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你知道吧？本来第一个把你 pick 出来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是跟奥运有关系的。那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嗯，可以。 可以。 好，加油。第一题还是交给郭鹏。 好的，那请问北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是由中国运动员来摘获的吗？ 是。 问题好难啊，都不是常规的问题啊。 是，其实回学说到回忆奥运会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也嗡了一下，觉得哎，十年前的记忆好像显得没有那么的清晰了。 其实是由捷克的选手埃蒙斯女子十米气步枪来获得的。 对， 但是总成绩榜上中国应该是第一位的哈。 对，哎，我只能依稀的记得当年刘翔退赛的事儿。 嗨，你这哪壶不提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我觉得还是感谢豆豆龙了啊。豆豆龙，其实十年前你在干嘛？ 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 刚刚大学毕业啊？那当时你应该会感受到很浓浓的这种奥运的氛围嘛，因为全北京大学生当时不是基本都去当志愿者了吗？哈。 是是。 对，所以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嗯，请把二维码发送到白金 FM 好吗？ 好，谢谢。 好的，谢谢豆豆龙，谢谢， 拜拜， 拜拜。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奥运会的记忆我们慢慢的来跟大家一起来拉回好不好哈。 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慢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都有关于十年前的回忆。听歌的同时，其实也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比如说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奥运会的时候有一首张惠妹和孙楠唱的歌曲，你还记得吗？叫做《永远的朋友》。 我记得呀，因为我记得当时其实是有个征歌大赛的啊，所以呢当时其实有很多的歌曲都还挺脍炙人口的。除了刚才刘欢和莎拉布莱曼那首《我和你》之外呢，其实包括当时的《北京欢迎你》等等一些歌曲， 对， 都非常的风靡哈。 是的，而且我们就说今天和大家回忆到这个十年，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奥运，感觉好像北京奥运会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美 美好的记忆，而且还会有很多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或者说叫奥运遗产。 对，你看，首先呢，北京奥运会当时算是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国跟世界的桥梁嘛，因为在这一个多月的赛程当中，全世界的这个时候的目光都会紧紧的聚焦在北京身上啊，所以呢，当时我们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非常重要。那当时那个月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繁荣、热情和自信的中国。我记得当时呢，有这个外国的记者来到中国说：“你让我一个记者，一下机场就有七个人志愿者把我呼啦一下围住，志愿者比人多。 哎”我发现总结特别好， 对，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北京掀起市民学外语的热潮， 对， 很多的哥英语口语都特别溜。另外我觉得就是奥运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快乐，让大家去学会享受奥运精神。 是，因为你看在之前嘛，我们其实对奥运金牌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渴求的，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证明自己的决心嘛。但你会发现你越渴求呢，比如说在2000年之前我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巴塞罗那奥运会呢，包括呢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都是16枚金牌啊。那其实呢在之后呢，你看我们也是有了一个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在这一届是奥运会当中我们拿了51枚金牌。但是我会发现所有人都会发现你会去享受奥运了，这51枚金牌呢，当然每一枚都是沉甸甸的，但是你不再以追求它为目标了哈。 是的，其实刚才你说了这么多，就是让我会想到北京奥运会上特别经典的一幕。 哦，怎么说？ 当时美国的射击运动员你还记得吗？Michael Evans， 我没记错他的名字吧？ 我记得，因为他特别的倒霉哈。 对，本来金牌已经唾手可得，但是最后一枪就意外脱靶，打到别人的靶上去了。 是， 就反正就觉得说在北京奥运会上，原来他也是冠军在望，没想到再一次的重蹈覆辙。 对， 最后一枪只打了4.7环。 你知道马修埃蒙斯呢，在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当时他那一枪开出以后呢，很多人都以为，哎，他怎么回事？就是没有发现有这一环哈。后来才发现他打到别人的靶上去了。然后呢，他的这个老婆呢，就是当时的捷克人哈，当时他俩呢互相安慰，然后呢产生了情愫，两人就在一起了。然后来到北京奥运会之后呢，大家以为哎这段这，所以大家因为有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特别关注他嘛。那最后结果还是失手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和卡特琳娜呢，他的老婆呢，其实在看台上呢，两个人呢其实是有一个深情相拥的。你会发现这时候爱可能会跨越一些东西来到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对，虽然就是我们重温一下那个画面，当年也是因为一个爱的拥抱，然后他们也没有显得特别的沮丧。 是， 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不妨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吧。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曲来自于成龙， 站 起 来。为什么？ 为什么要选站起来这首歌曲？ 就是让大家重燃自信心嘛。然后也让大家在这首歌曲当中寻找一下有关于10年前的回忆。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好了。 Fantasy 宋丽，你们的消息已经看到了。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心灵彩虹告诉我的存在，生命真是喝彩。 我跟你说，大哥的声音当中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就是因为你也不能说他的音色就多么好听，但是他的歌别人就没有唱出那个感觉来哈， 就很振奋的感觉。 是啊，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北京奥运会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而且又提到了桥梁，还有享受奥运。我觉得说北京奥运会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触深刻的， 怎么说？ 就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志愿者精神。 对，刚才我说到了嘛，志愿者真的非常多。而且呢，我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北京的这大学生都好像去当志愿者了。 对。 啊，然后呢，其实我身边的朋友说，因为当时其实不光是北京嘛，还有青岛、上海啊、沈阳、香港，这些都是协办城市，所以其实很多人暑期都去当志愿者了。 对，说到志愿者呢，我看到有两个听友刚才发来他们的回忆。当然他们都是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 对。 这是一位当时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分享。他说，我当时呢是在热身场地为运动员提供

35年前，台湾电影《搭错车》赚取了无数观众的眼泪。今年，这部因片中歌舞大大增色的经典作品被又一次搬上了音乐剧的舞台。日前，在刚刚落成的台中歌剧院里，近两年打造的同名音乐剧《搭错车》结束了首轮演出。叮当、王柏森、陈乃荣、萧景洪等众多主演带观众重温了这个温暖又感伤的动人故事。电影《搭错车》火了《酒干倘卖无》、《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是否》等许多传唱至今的歌曲。这些由罗大佑、梁鸿志等音乐大师谱写的作品也成就了台湾著名歌手苏芮。音乐剧《搭错车》保留了这些带有无数回忆的歌曲，在音乐总监朱静然手中，经典旋律与剧情无缝对接，老歌和新曲巧妙结合。再来关注，随着暑期各大音乐类综艺的热播，清一色的男导师配置已经成为节目的圈粉利器。不论是中国好声音中周杰伦、庾澄庆、谢霆锋、李健四位男导师聚众唠嗑，还是这就是歌唱对唱季中鹿晗、罗志祥、李荣浩三个人一起快乐点评，男导师们聚集的地方总是分外热闹。不过最近有网友发现，这就是对唱八月录制排班表中莫文蔚赫然在列。这个节目在官宣明星阵容时，莫文蔚就曾被各大传媒号确认将与鹿晗、罗志祥一起担任导师，而最终人选却换成了李荣浩。据传莫文蔚是因为自己25周年巡演主动请辞，但应允会以飞行嘉宾的身份一起助阵。作为一档主打男女对唱的节目，女导师的加入大概会带来全新的视角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南三环中路辅路外环西向东方向杨桥到木樨园桥，内环东向西方向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邦。 嗯，当然我们今天的福利较强加码， 各种加码哈。 奖品呢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时间2018年8月25号下午2点钟，地点呢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发送2张门票。 是，所以呢，大家请继续赶快呢发送路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姐就 OK 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走心的时间了？ 特别走心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奥运十年。 对，而且十年前的今天还有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吧，是 就十年前的今天的这个此时此刻，还有半个多小时呢，就会来到了这个2008年8月8号晚间的8:08了。 嗯，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马上开始了。十年前啊，一边直播，突然间感觉恍惚了一下，就感觉特别激动，因为刚刚看到很多平台上的朋友留言嘛，好像期待着。 一会儿就是开幕式一样。 是，你已经瞬间穿越到了那个时间当中了哈。所以呢，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化身成偷故事的人，去分享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 嗯、 我也来了很多次了嘛，我也偷了好几次了。 嗯、 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一定要放一下这首歌，来分享一下这样几个听友的一些回忆哈。 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他说，今天是2018年8月8号，十年前那个坐在电视机前似懂非懂的看着开幕式的我，此时此刻已经研究生毕业工作在北京，从工作的写字楼向北望去，鸟巢尽览，与国家这十年间发展向上，与我这十年间便是青春。 哇，一身的鸡皮疙瘩哈。好，再来看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10岁，一张五个福娃的画在学校得了3等奖，所以那一年呢，有我很喜欢的福娃动画片，还记得扑噜噜等小妖怪可爱的模样。汶川地震呢，我捐了5块钱，所以2008年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那也是梦开始的地方。一转眼1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懵懂的小孩，现在终于从小学步入到了大学，而青春也留在了这10年当中那些梦挥洒的地方。 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的交友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 听到了这么多人的声音的时候，我还是憋着没唱，因为我觉得今天其实我特别想唱，但我觉得我要唱出来的话会有点让大家分辨不出来里面是谁的声音了哈。 因为其实贾倩她发来信息说，时至今日听到这首歌曲还是会分辨出每一个人的声音。 嗯， 十年一瞬， 真的是十年一瞬啊。 还有朋友觉得说，十年前啊，要是说到这个伤感的话题能回去该多好。 是。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到的一个话题，就关于十年前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呢。一个填空题，你可以选择填地点或者选择填事件。比如说马南他说，在十年前的今天，他应该是在北京和平门站点当城市的志愿者，非常难忘的回忆。 对，这个当时呢，有人说呢， 还是在读小学，大街小巷的国旗、奥运旗、各种奥运的衣服，坐在爸爸的电瓶车上迎着风，双手拿着旗子，那种快乐和自豪感是非常无与伦比的。也许未来呢，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子女，有一天在中国能够再看到奥运会啊。 是的，彼岸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10年前我是奥运会的志愿者，还有有幸获得了观看开幕式彩排的资格， 提早看到了啊， 对，感受到那种开幕式的震撼。 是，所以呢，每个人其实都会有10年前对于奥运会的一些记忆，也是用这样的一件事件当做自己青春的坐标，再来看看回顾10年前的时间和现在的这个时间，你会发现时间的长河静静的飘走，但是一些记忆还是留在我们的身边和心中了啊。 唉，10年前的今天我在干嘛呢？我在很苦涩的做着题，因为对于很多高中学生而言，当年这个事件非常大，但是呢，也不能说耽误了自己的学业。 是的。 所以我们在互动的同时，不要忘了关注白杰 FM， 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对了。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忆10年前你在干什么呢？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五星红旗迎风飘。 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奋进的中国。2018年，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国际化大都市，双奥城市是北京独特的名片。 北京欢迎你， 一座北京城，两段奥运情，娱乐之王牌特别策划《奥运10年》，重温奥运记忆，展望2022。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奔向无锡，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哎呀，真的是回忆满满啊。其实我们刚才分享完关于大家奥运会的记忆的时候，我们将目光转向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是，北京呢不光是在10年前有一次能够得到举办奥运会的机会，那么在4年之后的冬奥会呢，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继续震撼大家的眼睛和大家的想象力啊。 是的，我们不妨用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冬奥会的话题。 果然是音乐 DJ 啊。 因为这首歌还挺特别的，是来自鹿晗和陶喆David 陶喆合唱的，叫做请到长城来滑雪。 哎，有点意思啊。 我不会滑雪， 我也不会、 啊、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OK Yeah Let's go。 我用了方块字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请帖，请你来滑雪。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这也挺有意思啊，在长城来滑雪，这是我小的时候的梦想，他俩直接先在歌声当中来实现了啊。 是，而且这个也是，这首歌曲是冬奥会当中的一首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就是说展望一下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呢，和残奥会将在2022年在中国北京和张家口举行。可以说两次奥运会会把两个时空的北京城联系在一起， 所以呢以后呢双奥之城就将成为北京市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名片了哈。 对，刚才片花当中不是介绍了吗？所以我们不妨和大家分享两条有关于奥运相关的文娱消息。作为我们这一时段的王牌推荐。 对，我们来看看这两段王牌推荐啊。首先呢，奥运会呢又给北京添了哪些发展的基因呢？从今天开始呢，传承奥运展望2022的奥运文化主题展，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盛大开幕，免费向公众来开放了啊。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历届的奥运会的吉祥物啊、火炬啊、会徽等等，还能够近距离感受一下古代的冰嬉文化，参与到抢球、转龙、射球以及打滑塔等多种的游艺，为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提前预热一下 做准备。在我们说到我为什么突然间想到一个特别伤感的话题？ 伤感什么？为什么伤感？ 在我们说到未来的时候，未来其实已经过去了 啊？是吗？ 对， 又又。 刚才我们在为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提前预热， 是。 另外呢，为了彰显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这个特点， 嗯， 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9款纪念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的限量版特许商品， 厉害了啊！ 什么呢？是部分商品还是经国教委会批准发行的特例产品？ 我们看一下， 包括什么卷轴造型？ 对， 是有祥云纹样的双奥之城的徽章，还有什么？ 还有体现呢这个夏季水上运动和冬季冰雪运动的10年纪念的徽章， 嗯， 反正我觉得呢就总体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笔记本啊信封啊以及纪念章等等，喜欢收藏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哈。 对，都会在今天开始正式上市，哎，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吧。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比摩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呢我发现呢我们的这个冬奥会跟夏奥会果然就不一样啊。 嗯， 夏奥会呢就是离愁别绪或者是浓浓的怀念之情。 对， 说冬奥会大家就是玩啊，冰上啊，跑到长城去滑滑雪啊。就是总之呢对未来其实有更多的期待了啊。 是，另外呢其实从今天开始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北京冬奥组委会面向全球征集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的设计方案。 嗯，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什么创意就抓紧时间去投稿， 除了不能投五个福娃以外啊，其他的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想想其他的一些要有创意的一些这个吉祥物的设计方案啊。 嗯， 所以呢所有对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设计感兴趣并且自愿遵守这一次征集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呢，均可以单独或者是联合参加这一次的征集活动。最关键的是如果你被评上的话将获得奖金是人民币10万元。 哇，千呼万唤始出来。 嗯， 除了我们在分享这个冬奥会的消息之外呢，还和大家刚才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嗯， 当然我们还要重温一下就是冬奥会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好， 比如说这首来自吉克隽逸的《呼唤爱》。 是你的脚步声划破了我的梦，是你的灿烂笑容叫我的心牵动。当白鸽停在手中，诉说思念一重重，快乐就装满了夜空，风雪在上涌，凝固着感动。 We are not alone because of love, the cold will not cover the whole world, 一起将粉末融化，一起用春天到达，准备吧，大声表达。 Because of love。脚步声划破了我的梦，是你的灿烂笑容将我的心牵动。当白鸽停在手中，诉说思念一重重，快乐就装满了夜空，风雪相拥，凝固着感 自于吉克隽逸的一首《呼唤爱》，我觉得在歌声当中呢，其实又让我们寻找到了一些来自于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些记忆。微尘的说，十年前的今天，我先生呢在鸟巢负责的是设备保障，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呢鸟巢的一切设备的设施运转正常啊。 就莫名的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就会觉得 温暖， 特别感动。 对， 真的，其实我们今天特别策划了这个奥运十年，除了上半段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精神财富，还有很多物质财富，比如说目前依然服务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比如说五棵松体育馆。 哎，正好提到了，贾倩说呢，这个五棵松凯达克的中心呢也是冬奥场馆之一哦。五棵松的听众欢迎你，你看当时的一些财富，现在还是会继续为我们所用，对不对啊？ 对，还有刚才微臣说到的提到的鸟巢， 对。 目前是举办演唱会的专业场馆，而且为了筹备这个奥运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高铁，还有 T3 航站楼， 对， 现在也是服务着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你看当时呢，我们去改造了一片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现在成为了北京城内当之无愧的绿肺，也让我这十年内让我们的这个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对不对？ 是，而且呢，北京奥运会的一些比赛场馆。回忆一下，在2022年啊，北京冬奥会将继续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在2022年的时候呢，水立方将会化身为冰立方， 冻住了， 专门设立冰上运动中心。 是， 就是在冬奥会之后呢，也将会成为专业滑冰、还有冰壶、冰上演出的活动场馆，为群众做一些冰上的服务吧。 对，不只是基础设施了。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些基础设施，对不对？那其实十年之后，我们再回溯一下这十年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身边跑马拉松的人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是， 全国有那么多的马拉松节，然后呢，你会发现每个城市基本都有自己的配套的马拉松。 对， 然后呢，奥运这十年呢，让我们每个人在北京生活的每个人，其实都感受到了奥运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奥运的这十年对于北京来说，既是一个里程碑，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2022年其实冬奥会已经进入到了北京周期了，而且北京这座奥运之城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比如北京呢也将会努力打造一届精彩非凡超越的奥运会。 对， 所以北京也将会再一次因为奥运会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点燃整个城市的激情。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下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北京会为我们每个人再带来些什么哈。 对，就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重逢。刚才我们提到了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会在北京和张家口举行嘛，所以这两次奥运会会把两个时空的北京城再次联系到一起。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算是做了一个非常走心的这个走心六点吧，对吗？ 回顾了一下奥运十年的经历，十年之前你在干什么？十年之后你现在又依然在干什么呢？所以回忆完之后呢，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就是继续正常的生活和吃饭。 生活吃饭，希望山水有相逢了啊！像这个常石磊说的一样，某年某月的某一日，我们可能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来一次重逢。我们希望是在奥运的周期当中了。好了，这就是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娱乐最王牌。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明天再见。 明天见了各位， 拜拜。 冰雪中天，迷离世界。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